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十三集。 什么？ 一听这话，橙子的心头蹭的一下窜起了一股怒火，放开李径直走到趴在地上哭的那个男人面前，一脚踹下去。 色狼，你敢欺负他？ 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 那人抱头叫道。 下面要拍内衣照的，他不肯换衣服呀，我一着急就想给他脱，他就一把就把我丢出来了。哎呀，疼死我了。 大胡子顿时指着梨的鼻子暴跳如雷。 接下来是要给个品牌内衣打款啊，你一个模特有什么错不得的？哼，还打人，神经病啊你们两个。 封闭的摄影棚内突然起了一阵刺骨寒风，离的眼眸深处陡然掠过了一道道隐隐的闪电，啪啪啪数声爆响接二连三的响起，灯头相机接连爆炸，火光四溅，硝烟四起，整个摄影棚顿时陷入一片黑暗，人们惊恐地大叫起来，乱成了一团。一片混乱中，橙子拉着梨的手逃了出去，一直跑到大街上打了车逃跑，因为怕被跟踪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就下车了，一路躲躲闪闪，总算是回到家里。橙子还是惊魂未定，他扯着梨的袖子颤声问， 是你干的吗？那些电器是你搞爆的吗？ 是。龙三阴着脸回答。 哎呀。 橙子抱头撕扯自己的头发。 糟了糟了，那些东西好贵的呀，一个专业相机就要好几万块钱，如果被抓到就惨了，后半辈子赚的钱只能用来还债了呀。哎呀，还有你的衣服，哎呀，你怎么把人家的衣服穿出来了呀？这一身衣服好几千块呢。哎呀，妈妈咪呀。 对不起。 什么？ 对不起。龙三低着头，额发遮到眼上，郁郁地说道。橙子心中一软，忽然想起自从进了那一家模特公司，他就从来没有笑过。也许龙三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喜欢那份工作吧。为了替自己分担经济压力，龙三委屈自己去做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。作为一头血统高贵的神兽，他应该是很有尊严的吧，却为了自己在镜头前任人摆布。他没有把心中的不情愿说出来，只是不笑，笑不出来。而自己呢，却帮着大胡子强迫他笑，直到工作人员动手脱他的衣服，冒犯了他的尊严，他才忍无可忍，最终爆发。忽然有一些心疼，伸手揉揉他柔软的黑发。 不是你的错，李，如果你不喜欢啊，就不要去做。人呢，不能勉强自己，龙也不能。 龙三抬起眼，从蓬松额发的边缘看着他，目光如水，不说话。早晨出门前，特地叮嘱了李不要出去乱跑，说不定模特公司的人已经报警了。 在家好好看电视啊。不要对着电视发火啊。 上次电视机里面被烧焦成一片了，维修工修的青筋都爆出来了，龙三赚来的那几百块钱刚好够修理费。到了公司，橙子特地到了奕晨的办公室，为这几天请假表示歉意。奕晨倚在老板椅上看着他，眼里有一丝探究的意味。 你这几天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 啊？不不不，没什么事。 小哥好吗？ 挺好的，中间跑了一次，自己又回来了。 你好像瘦了。 哦，啊？ 上一句和下一句无任何瓜葛，话题瞬息万变。橙子对于奕晨的谈话方式有些反应不过来， 等听明白这一句有些特别的问话之后，脸不由自主的红了。 啊，是吗？我在减肥呢。 橙子可不想承认，自从看到那个女人，她的饭量就大减了。奕晨看着她，沉默不语，直到气氛有些僵硬。 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去工作了。 橙子弯了一下腰，不再看他，默默退出去关上了门。回到办公桌前坐着，手没有意识地理着一叠叠资料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奕晨那一双似乎在等着他说什么的眼神一直在眼前闪现。难道他在等自己问那天的事情吗？或者在等自己表白？橙子的心砰砰乱跳起来，他不是那种很主动的个性，害怕被拒绝，不愿去冒险。更何况这种诡异的形式，一个光芒四射的情敌处在那儿，他有什么资本上前 PK 啊？手机突然响了，吓了他一跳，看一眼来电，严果果，不由得会心一笑，接了起来。 橙子呀， 果果妖妖娆娆的声音传来。 梨子好吃不好吃呀？ 橙子额上竖起了三道黑线，鬼鬼祟祟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同事们都在忙，没有人注意他。猫在桌上压低声音说： 哎呀，告诉你了，你误会了，那天的事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果果笑了， 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 我骗谁也不会骗你啊。 咬牙切齿的果果听他说的认真，也不开玩笑了。 那他难道不是牛郎？ 当然不是了。 真的是你男朋友？ 哎呀，也不是，他其实啊是…… 哎，这怎么跟他说呢？说买回来一条鱼变成一个人，然后说自己是龙王三太子。 哎呀，电话里啊说不清楚，有空我们见个面再细说吧。总之那个家伙已经给我惹了一大堆的麻烦了。 果果不关心后面的话，只停留在最初的疑惑中。 那么梨子你到底吃了没？ 啊，我真的没有吃梨子。 太好了。 好什么好？ 如果你不想吃的话可以给我留着，我在外地出差，等我回去就找你啊，拜。 果果挂了电话，全然不管梨子的主人想不想留。橙子长出一口气，果果最近开始做销售主管，经常出差，两个人个把月也聚不了一次。这种混乱的时候，他真的希望果果在身边，听他倾诉一下。旁边突然传来了一句问话： 你喜欢吃梨子吗？ 我是大胡子摄影师的演播者三宇成诗，我们能不能火得靠您的订阅评论和点赞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